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近日印发了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在2017年的年底之前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应强烈的固体废物。今天969跟周周一起听资讯。铭记光辉历史，开创强军伟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主题展览于7月21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展出了照片达到了1000多张，文物达到1300多件。7月26号之前为专场的参观，7月27号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团体和个人观众都可以通过军博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自主预约参观。最近环保部13个督查组共检查了193家企业单位，发现了42家社企企业存在散乱污、超标排放、未安装污染治理设施以及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环境问题。北京市住建委近日发布了消息，面向北京市户籍的无房职工和有稳定就业的非北京籍的无房家庭，又推出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的专项配租公租房，达到200套。在这200套房源当中，70%面向了北京市的户籍无房职工，30%面向了有稳定就业的非北京籍的无房家庭。申请人可以在8月8号的10点到8月10号的17点在网上进行登记。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是很快乐。做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比作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

找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海幻多少个梦蕴藏，藏着昨日情侣哀伤，一夜疯狂不可以是永恒，潮汐里恋火已埋葬，一幅诗意车厢邂逅你，坐进身边像情侣没距离，轻摆中当肩碰着你，是最不可解释的完美。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正是你，我没逃避，在这浅碎幻的一个终站，让两颗心一起走出美丽传奇。你前面无尽，一生不忘记。 是很多人的偶像，而他的那首《花海》的歌曲呢，也曾经有一段小故事。《花海》的歌词是由周杰伦在杰威尔公司的两位同事合力完成的，而周杰伦开放了这样一首歌呢，让公司所有有创作兴趣的同事比稿，结果古小丽和黄龄佳的歌词胜出了，而周杰伦也将他们两个人的歌词精华的部分结合成了一首情歌，于是就创造出了这样一首《花海》。周杰伦的歌被翻唱的呢有非常的多，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味道，包括花海这样一首歌，日本的歌手中孝介也曾经翻唱过。这里是经典99，我是周周，继续来听到周杰伦花海。 Yeah.

和你一起快乐，向时间把你和我变回从前，那天的游乐园是否依旧晴天，那定格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你的微笑是我的骄傲，这种感觉让我很好，我会努力让你看到，把远距离变成一步之遥，你的微笑 很多人都喜欢夜跑，但是在跑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反应。首先在时间方面，尽量选择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根据天气的情况调整运动的节奏。第二点呢，就是要注意水分的补充，避免因为出汗而导致脱水，在路线上设计上都要注意水源的补充。第三点就是跑步的服装了，黑色和深色呢会吸收大量的热量，所以最好在跑步的时候选择穿浅色的衣服。第四点要注意安全，如果是夜间跑步的话呢，最好是有荧光条的运动衣。今天九九九，我是周周，以上的几点生活小贴士分享给爱运动和爱跑步的你。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近日批准了实施党内国家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我国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其中共和国勋章是国家的最高荣誉。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继冻批等老批发市场之后，北京的又一标志性的老批发市场外迁到了天津的清溪。7月27号，在京温服装商场天津大胡同批发市场整体外迁入驻大会的现场，来自北京京温服装商城和天津大胡同服装市场的1500多家商户签约入驻了天津电商城及其线上的平台。就万达在海外投资是否出现风险的问题，商务部回应，对于房地产、酒店、影视以及体育俱乐部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建议有关的企业审慎决策。食药监总局日前就特殊食品的新规征求了意见，特殊的医药用途配方食品的商品名称不应该含有减肥、抑制等标述。科技部通报了肿瘤生物学107篇的论文集中撤稿调查处理情况，共涉及了作者达到了521人，其中有486人不同程度的存在过错，正在依规处理。

想藏在旧伤，我的爱。 在上天的黄金时代出道的女歌手，虽然说彭佳慧没有真正意义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呢，她却有着非常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即使是在今天，她的作品回听的时候，依然觉得回味无穷。1999年，彭佳慧创作的一首《走在红毯那一天》已经开始在为大龄女子代言了。而在2015年，彭佳慧出的新专辑名字也就取为了《大龄女子》。整个专辑号称是微酸微伤感微笑微清爽，听起来呢会让人觉得蛮感动的。原本也只是想要忠实表现这首歌曲感觉的彭佳慧，却在录这首歌的时候也几度哽咽了。他说，因为《大龄女子》这首歌音乐太温柔，歌词太真实，反而像海浪倒抽一样冲击到了自己这个唱故事的人。不管是唱歌还是听歌，我想好的音乐总会给人一些共鸣感吧。这里是经典969，我是秋周。听歌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忘了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也说一说你爱听的歌。继续来听到彭佳慧《大龄女子》。 束缚，却又被流年

花一样绚烂。 这个名字确实是很少有人知道，而他也是一个极其拒绝约束的音乐人。他说这样才能够去自由地做出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听着他的声音呢，有一种萧敬腾的唱腔，有陶喆的节奏感，但是也像方大同的曲风。当然了，说了这么多呢，他也是唯一的郭顶。在郭顶的音乐当中，你会发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到 blues 到轻摇滚，还有 R&B， 不管是什么样的曲风都能够淋漓尽致地发挥到挥洒自如的地步，让人很难相信他的音乐居然有如此超高的领悟力。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昭昭。继续要推荐到的歌曲呢是郭顶，这首歌呢我也叫他开口酥，名字是我们俩。 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爱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到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的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等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